瞬间崩塌。为何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？就是爱到深处才认他，舍不舍得就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密密麻麻？不要再为了他挣扎，不要再为他说心有光，以后不管再爱不爱谁，快乐吗都随他。 究竟把一切都烧成